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出来之后，真是有待消化的事情非常的多哈。我们昨天是刚刚说完了这个劳教的废除，那还有另外一桩也是恐怕牵动的中国人的这个数量要比这个劳教制度更多的，就是、这个、 影响1500万至2000万人， 影响可以这么说一半中国人的肚子，还有那当时所有中国人的心了，就是这个哎计划生育的政策，哎在这一次的18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当中，哎决定实施一个恐怕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一个新政策，哎就是这个变相好说部分开放二胎。如果说这个夫妻双方以前在很多的省份你必须得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才能够生二胎，而现在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你就可以生二胎。 嗯，没错。那其实如果在这个政策没有调整之前哈，我看到有一些报纸呢就开始给大家梳理了过往呢是由哪几类人有条件生二胎。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人啊，这个生来并不是平等的， 真是三六九等哈。 没错，双独家庭就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还有呢男子入赘并且是赡养老人的家庭，夫妻一方呢是伤残的军人，归国华侨、港澳台侨胞，夫妻一方呢是外国公民，还有呢矿工、渔民等特殊职业者，或者呢你是第一个子女身体有残疾，再或者你是少数民族，再或者你是再婚的，或者你干脆就是农民。 嗯，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新闻哈，就是干脆说我为了生第二胎，要不然就去出国，去美国来香港生，或者呢就转成农村户口，这个也是有的。 觉得对，就是之前呢就是香港有很多内地的同胞过来生孩子，主要都是逃避那个这个 计划生育 计划，对对对，那个事情。但是对于二胎来说呢，就是香港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反应，就是 奶粉要赶紧补足。 这是另外一个我小号会说、啊、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跟这个孩子相关的那个股票涨了很多、 啊、对， 因为当天呢跟奶粉相关的、玩具相关的、教育相关的、都涨了差不多7%-8%。 婴童概念股， 对对，婴童概念股。然后呢就是持续几天也有一个涨幅， 是。 还有这香港人就是刚才你们说的就是比较关心的啊，就是早几天这个二胎的那个消息传出来之后，我们那个食物局这个食卫局的这个局长那个高永文呢、就在公开场合，都有记者朋友就立即就问他啊，这个二胎的那个开放的政策对香港有什么影响呢？怕不怕那个奶粉的供应会受到影响呢？那当然了，我们官员就是 恐怕等到这一波的二胎生出来，高永文也不在这个位置上。 对对对，你讲的对。那我们局长就是说我们会密切的贯彻这个问题，但是我 但是不是我的问题了，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其实我不太关心那个奶粉的问题，不太担心，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奶粉界的一个内部人士， 对这个成为单独界， 他们说呢，最近的一两年那个奶粉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奶粉的供应那个生产商是可以在一年内大幅的提升那个产量的，所以呢如果这是那个二胎的时候，就是第一就是二胎是一个全国的一个政策， 对， 那我们说抢奶粉的主要都是广东省的一些同胞，那对会不会有直接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但是第二个考虑就是说那个奶粉生产商其实他们一年之前准备好的时候，那个奶粉的供应就不会那么紧张。 你说香港人怎么活得那么累呢？你看还早呢，这 什么也要担心， 这个盘算你现在开始生产奶粉的话，等到那个时候用的潮的时候都过期了、 而且跟你说哈，你看这个公布呢这个决定一公布出来，就马上有一些媒体反应很快，立 刻做调查、嗯、如果你是符合条件的，你愿意生二胎吗、嗯、还真不一定。 对， 我看到南方周末他们有一个问卷吧，大概呢是38%的人、嗯、他们说我符合条件但是我不会生、嗯、因为我养不起。 对 啊、 嗯、 还有30%的人说我符合条件，目前只是考虑但是还没有决定、 嗯、 还有干脆就不符合条件，甚至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嗯、所以说你这个效应呢，尽管是影响1500到2000万人，如尤其是在城镇方面哈，大家生育的这个愿望，你跟当年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时代改变了，好，1980年开始这个实施的这个计划生育哈，这我们也都是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一代，所以说恐怕对这件事情已经觉得稀松平常，但是你放在一个历史的维度来看呢，其实是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进程。你看到今天其实社会当中的很多的问题从就学就业到就医、 嗯、 其实呢都隐隐约约有这个30年前计划生育的这个影子。这个人是第一生产力哈、 嗯、 这个人的数量改变了，就最直接的影响到了社会方方面面领域的变化。那有人就有一个逻辑的推测，说计划生育现在改变了，二胎放开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人将来会变多，或者至少这个生育率啊，从现在生育增长率这个负增长的一个状态到以后可能是进入快速增长。哎，目前哈，这个不管是专家还是平民老百姓的生活经验、 嗯、 都在说这个事儿真不一定、 嗯、而且要看你生孩子的目的是什么。你说当年刚开始实行的时候也是因为有几次的人潮出生潮、 嗯、 大家生孩子尤其是在农村，你是把它当劳动力的，当生产力， 人多好办事。 但现在你又说讲什么新的城镇化呀、嗯、基本上要把农村改造成城市半城镇化了、 嗯、 所以很多，反正至少在我家乡、 嗯、 你即使生了男丁你也不是所谓的劳动力、 啊、 反正长大都是出去打工的。 今天这个早上还在跟这个食堂的一个阿姨聊天啊、 嗯， 这个阿姨可能家里农村，说以前这个哎，家里可能生了孩子觉得都是个宝，哎、 嗯， 现在呢这个以一种城市化的观念来看，生了孩子这个不是宝了，这个是欠的债。 对， 你这个父母真的要花很多的钱。 我很同意，就是几十年前那个生育计划的背景跟现在就是大不同。现在在开放那个单独二胎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人人去生二胎，因为在七零年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生育率是差不多6个。每个妇女生6个，5.8个。 嗯， 现在呢，这40年之后呢，就只剩下1.4个。 真是， 就是人口老化的很厉害。 对、啊， 现在呢，还有这个城市化的那个话题那个问题之下，就是你养一个孩子呢，成本都超高的。 对， 就教育、玩具啊、医疗啊、住房的问题也要考虑的。所以现在如果说是开放二胎的时候，城市人不一定会生。 是这个恐怕打这个算盘呢哈、啊、刚才说了除了奶粉商这个未来的父母们之外呢，还有一些算盘。你看这次有一个细节啊，政策公布了，它是一个中央的一个决定，那必然有一个全国各个地方相应的有一个落实的一个过程。哎，但是呢这里决定里面留了一个尾巴，具体的这个时间表呢是交由各个地方自己决定。这里面有一个什么直接的影响呢，大家去看，虽然说计划生育这是一个基本国策，但是在中国的每一个省市它都有略微不同的这个政策。比如说之前大家普遍以为哎，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这个家庭它理应都可以生二胎，但是时间上有先后的顺序，每个省市它推行这个政策的时间不一样。人口大省河南就比较晚的才推行这样的这个政策。那我相信这次的这个所谓单独家庭开放二胎的政策，在全国恐怕也会有这么一个先来后到的一个顺序。直接的影响就是，如果说我的生育放开了之后，每个省市的情况不同，有的省市对你这个所谓边际的这个生长率就会变得非常的高，那你带来相应社会的成本，你在养老医疗福利方面的这个成本就会要提高的非常快。因此哎，地方他得盘算盘算我怎么样来接中央的这一个招啊，这个恐怕是接下来大家要看 的一件事。是，那这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了、 嗯、 但是这个纲领性的文件一出来，总的原则 大的方向是这样， 大的方向大家都是鼓手称赞的、 啊、 反倒是担心说你既然已经开放了所谓的这个单独，那什么时候会全面的开放二胎、 嗯、 让所有人能够享受、 啊、你这个就叫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 哎，好，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的 3D 化新闻、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呢为大家连线到呢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位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请他这个从专家的角度也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稍后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夏夏。 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单独家庭放开二胎生育的这个话题。好，接下来我们来访问到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在性以及这个女权生育方面有特别多研究的李银河女士。 嗯，来听到这段的电话录音。您觉得这样一个放开的举措是值得表扬的吗？ 那当然了，因为现在这个计划生育搞了这么多年之后，独生子女这个人口，主要是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相当低了，更替水平之下了，所以稍微放开一点二胎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嗯， 不会引起这个过大的那种反弹，人口反弹。 嗯，现在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也是看到一些数据哈，就认为既然已经放开所谓的单独，那什么时候会全面的放开二胎呢？您觉得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应当很快了吧，应当很快。因为什么呢，这个农村其实一直就是二胎是吧，这个城市呢双独家庭早就是基本上就是咱们那个计划生育法里头也都是可以生二胎的，那个双独是吧，这个双独现在单独的又开放以后，这个单独和双独家庭加起来应当占了很大很大比例了吧。因为从80年代中就开始特别严格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了，他们基本上现在进入婚龄的年轻人基本就是生育年龄结婚了，就是20多岁吧，二三十岁这个阶层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了，在城市， 嗯， 对吧？所以完全放开所有的人，就现在这种只放单独和双独家庭的比例差不了多少，具体的这个比例数字我还真是不太清楚，这个应该有一个统计局应该有统计吧。 嗯，那其实现在尽管说他放开单独的这么一个政策哈，还是有人会有担心，比如说他会带来生育潮吗？他真的能够缓解所谓的老龄化的危机吗？然后说现在的放开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那么在应对方面大家应该要注意点什么？ 我看到有一个统计，就是说放开单独之后每年会多生也就几百万，我觉得对于咱们这么一个13人14相对14亿人的国家来说，增加几百万就根本说不上任何风险，应当说没有什么风险。 嗯 啊，就是包括以后完全把这个城市的这个二胎全部放开之后，人口不会大规模的反弹。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是计生委大概是也都是经过测算好了的吧。我觉得新的问题倒有可能是可以生二胎而不生，就是现在有调查表明，有好多人就是他比如双独家庭啊，和包括现在的单独家庭，他可以生二胎而不生，这倒是一个新的可能性。 确实正如您讲的，我们看到很多国外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出生率非常低的，政府要做很多很多的措施来鼓励这些年轻人们去生孩子。那中国您觉得会什么时间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呢？ 我觉得这还早呢， 还早， 这个还早呢。这个因为中国的文化跟西方也是最大的不同，社会学的分析认为就是做事情本位的，是西方是个人本位的，所以他个人本位的就把这个人生的价值主要放在个人的快乐上，这个生育如果影响个人快乐的话，影响这个自己的生活水平的话，他就不愿意生。但是中国呢，它是整个的文化传统和人们的心理社会心理都是家庭本位的，就是他们后代啊，生孩子养孩子的，生孩子养孩子当成一个很大的乐趣。 嗯，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中国的这个生育的意愿，中国人的生育的意愿永远超过这个人口规模控制的这个所以觉得中国还早着呢，就是真正的变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都市化的，所有的人都过上这样生活之后，人们的生育意愿才 孩真正的。 是，那您觉得现在哈这个政策方面它有哪些缺憾或者不足的地方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开全面开放二胎了。我觉得现在只是开放了单独这个家庭的二胎，这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做法吧，就一步一步走，就是走了这一步以后看看这个人口这个增加到什么程度，是吧？比如说是一年增加几百万呢，还是一年增加几千万呢，是吧？这个你得去看看，是说根本就没什么大增加，是吧？这个比如说有好多能生二胎的，他可以规定生二胎，他都不愿意生。我记得我看到一个统计，说所有符合生二胎标准的人的这个意愿里头，只有60%的人愿意生二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谨慎的全面放开二胎了，对吧？ 但这个时间上，你有一些具体的预测吗？ 我觉得恐怕得过个几年吧，因为这个开放这个单独是一个步骤嘛，是这么往前走了这么一步，是吧？ 嗯 那么这得我们也得让就是走这一步的这个效果，后果显示出来之后，看看实际上会怎么样，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吧，是吧？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内地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啊，对于计划生育这一个巨大变化的一个评价，可以听得出来，他还是比较支持这样的这个一种变动，这个、恐怕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了哈，特别是在社会学家当中。 对，所以说他讲到最后一点呢，关于这个文化的问题，我现在想起来哈，就是小的时候，因为家里面有一些亲戚，他们也是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因为呢你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呢，而且我们都是独生子女这一代出生，所以你身边的环境呢是造成你认为一个就是应该的。 对， 所以我来到香港之后，哇，我看到有些家庭四五个兄弟姐妹，我觉得非常不可 思议，应该都是上一代的情况。 而且你知道在我们老家那边哈，就有些计生部门打出来的这些标语是很恐怖的，比如说什么这个 一胎生二胎 引下来留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 对， 这种很可怕的标语哦。 一胎生二胎扎三胎杀杀杀啊！ 坚决打击躲生偷生，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只生一个好，坚决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所以呢我印象当中有些阿姨啊，就跟我妈妈那辈的，就是关系很好的一些朋友，他们会有一段时间消失了，然后呢一段时间呢又回来了，但是回来的时候呢身边 多 了一个孩 子、 那个孩子，但是那个孩子他不叫他妈妈，可能叫他什么 阿姨啊 之类的。 那他们跑到哪里去生孩子？ 那你就不知道了，那人家是躲起来的，当然不能让你知道。好，但是旁边就有人议论嘛，说这个孩子从哪儿来的，那心知肚明都知道是自己生的，因为长相摆在那儿嘛，你根本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是孩子也不敢承认，家长也不敢承认。所以你听起来觉得非常心酸吧， 非常中国特色的一种情景。 那内地不是有一个户口制度的吗、那他们偷生的孩子那怎么办？ 罚款 吧可能、但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那个你的工作不保， 是， 对， 我还真的是身边 有亲戚，你要是对于现在可能有钱人来说你这罚款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是从事比如说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话、你交钱是小事，丢工作这个是大事、 他们会不会是跑到那个罚款比较低的呢一些地方去生， 不是你跑到罚款比较低的地方，你上不了，没有办法在那边上户口啊。因为你还得在家里上户口。 回来的时候，你在那个尤其是比较封闭的一些小城里面生活，我觉得会给孩子的心理会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 真是这个， 好像在 偷东西，就是你不能堂堂正正的活做人，你会觉得好像我的出生是个 所谓黑孩。 黑孩、 对这个黑孩这个概念在其实在全国人民心目当中都是深入人心的，来源于什么呢？赵本山当年跟宋丹丹的这个超生游击队，超生游击队我看这个已经是后来才看了，但是你现在跟一个中国人随便到大街跟他提超生游击队、马上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刚刚出来的时候所有的特别我相信在农村、这种现象特别特别的普遍，就是跑，到直到现在、这个 这个跟这个日本鬼子进村，这个计生干部跟日本鬼子进村真的是差不多、嗯、你之前比如说在陕西这个强制引产的非常非常的暴力，你就不敢待在家里、 嗯、 这个跟躲土匪是没有什么两样、嗯、 倒是这些题材哈、嗯、就发生在生活当中的真真切切的故事呢、 嗯、 给文学创作带来非常多的营养。 没错， 你想起谁来了？莫言。哇，哎，真的，他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后来大家就讨论他的作品嘛。 嗯， 他当时非常隐晦，其实呢就是要检讨这个所谓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他骨子里面是觉得非常不好，因为他的那个姑姑，他姑姑呢原来是一个烈士的女儿，他应该是个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 嗯嗯、 一开始呢是在乡村里面做医生嘛，就专门给人接生的、 嗯、 但是后来因为计划生育那个国策一变呢，他的角色就完全变了，整个人的命运也变了、 嗯、 就是做那种你把别人的孩子打掉的那个人。 是， 所以就很多村民就非常的恨他、 嗯、 而且这个故事反映在莫言自己身上也是有原型的，就他自己当时是军官嘛、 嗯、 以前你在山东高密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他终于是从高密来到了北京，而且一步一步升到了军官，所以说呢这个前途是非常的一片光明可以说、 嗯、 但是呢他老婆应该是怀上一个孩子，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哈，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现在莫言就一个女儿嘛，他说他对他的母亲感觉最大的这个对不住他老人家，就是他们家几个兄弟唯独他没有儿子、 哦、 所以你可见这个农村的这个思维啊，当然是也不能说人家是保守，但确实是一个传统、 嗯、 他这个在灵魂上 这是有非常强烈的影响。 他说我是有一个忏悔的，但是当时呢他跟他老婆说咱要这个响应党的号召和政策，你不能说是违反规定，而且自己又是这么一个身份、 嗯、 他说其实我心里也是蛮自私的，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但是我就动员我老婆把孩子给打掉了、 嗯、 这个东西呢是围绕他可能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 嗯、 当然他也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但是你总归有一个念想在、 嗯、 所以这个事儿呢你终归加起来他一块给他加工加工就成了，当然这个蛙那部小说也挺好看的、 嗯、 但是你从这些文学作品里面确实可以看反映出来，就是这种国策对人的心灵的一些改造。 你在莫言的小说里边看到这些事儿，你会觉得他非常的荒诞，甚至还有一点这个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真实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就产生一种觉得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但是大家已经把它当这个非常平常的是常态化的事情来看。现在因此当现在我们来看到二胎要放开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过去这30年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恐怕真的是一部血泪史啊、 嗯！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做这个人流的那个医院，他们生意在未来会不会没有了？ 哎，这个恐怕也是一个相 关。那你说还有90后的未成年妈妈等着他们去挖掘、 啊？当然，我相信这个做人流，这个恐怕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 嗯。 这个妈妈选择放弃自己的这个孩子，有非常非常多的理由，恐怕这个计划生育的强制命令，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三立话题，我们咱们先休息会儿，回来哈，咱们再来看看其他国家的这个生育哈。别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中国实行计划生育，那为什么别的国家都没有？别的国家没有的话，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待会儿回来接着讨论。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钟云奇， 我是樊素。 这个有道是让人不生孩子呢可能比鼓励人生孩子更容易一些啊。来看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没有，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实行这种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有很多的国家是以现金政策还是各种 鼓励 别人去生孩子还不行的这样的国家为数大有人在，比如说俄罗斯。俄罗斯呢，这个中国人非常有这个共鸣，因为中国的这个英雄妈妈的这样的现象很多是苏联时代的这个产物，受到苏联的影响，哎，斯大林哎鼓励这个苏联的母亲们生孩子。但是今天的俄罗斯它最大的一个全国性的战略危机 就是人口太少。 嗯， 人口太少已经到了一个影响这个国家存亡的一个问题上。所以说现在俄罗斯推出很多的这样的刚才说的孩子医疗福利的这样的政策去鼓励你去生孩子， 对， 但是还是这个人口的生育不见起色，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人口的那个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其实真的有蛮大的影响的，因为好像这次这个开放单独二胎出来之后，有很多外资的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也在分析这个政策的影响， 是， 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政策大部分也是站好的，因为他们说人口的增加就增加一个对不同消费品的一个需求， 是， 还有呢就是这个外国的那个零售商，他们也认为或者生产商也认为他们未来可以输出更多不同的产品， 有人就有需求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对，当然呢我们考虑的就是那个人口的数值是怎么样，比方说如果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需求的， 是， 但是如果是比较落后的一些比方说那个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一个农村的一个环境，那个人口会变成了一个医疗啊或者是房屋的负担，我们也说不清， 长期恐怕会有很大的人口红利，但是短期内对于社会的负担也会显著的增加。如果大家因为恐怕比如说我跟樊素咱们这一代的这个人一胎的 所以 咱们要干嘛呀， 跟樊素要生孩子 不是啊，不是，大家多心了这个我的意思说啊，我们这个一胎的就是没有兄弟姐妹的这个状况是很难改变的，我们这个父母的这个年纪已经过了生育的这个年龄，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生几个孩子，所以说呢恐怕很在这一代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倒金字塔，两个倒金字塔的这个最细的这一块，就像是一个漏斗的 四二一 的这个状态，所以哎呀，这个有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悲剧啊，我们这一代的这种悲催的命运就已经变成这样了。你看我们的父母都有兄弟姐妹，我们的这个孩子也很有可能都有兄弟姐妹，只有我们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你看哈，我刚才不讲了一个调查报告嘛，就说民调的那些大家愿不愿意去生，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生孩子的目的是什么。 嗯， 你像以前就是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你生孩子应该是绝大部分是养儿防老，就是说家里的增加劳动力这方面赚钱， 对， 但现在呢我看到民调呢他说占大头的希望生二胎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说两个孩子有助于孩子培养比较健全的人格和性格， 真是， 就是独生子女你看咱们其实没什么发言权，要那种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来评判咱们的性格，你说是不是有些缺陷，比如说比较自私啊，不懂得分享啊，不太懂得体会别人的感受，这个那当然现在很多人都说是有这么一些毛病，咱就认了，这是可能有这些毛病， 关键是你没有比较，因为身边的这个恐怕这一代的人我们在小学中学上学这个上学过程中接触的都是其他的独生子女，所以我之前哈并不觉得这是有多大的分别，后来慢慢的意识到，就是比如说特别在比如说香港啊或者说这个台湾啊，有些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在家里是有兄弟姐妹的，有的时候我也会想 他们真的会表现出来比较体贴人，我觉得我在香港接触到的确实有，甚至有一些朋友啊在内地来的，他说爸爸妈妈教他们在挑男朋友的那些你注意看人家有几个 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 他说如果 是 当哥哥的比较靠谱，因为他手足底下有这个弟弟啊， 懂得照顾别人， 他会懂得照顾人，他说这样的男孩子会比较有责任心，这是我确实我听到身边一些故事， 如果是家里最小的这个老幺通常比较宠坏的 尤其是小弟弟这个得考虑一下，他这个性格可能会有些缺陷啊，这是大人们给那些些年轻的女孩子们提个醒，但是反倒是说你们刚才担心的人口会不会爆炸呀，这个资源方面人口红利要怎么样享受，因为现在也是慢慢来，就是他要现在观察个几十年看看真的会不会造成那种爆炸式的增长，因为大家觉得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其实刚才那个计划生育政策你说80年开始推行嘛，当时一推行的时候呢就有过一些试点，比如说在山西的翼城，当时他们就做一个所谓的人口特区啊，他们就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了生，但是经过长达30年的试验啊， 他们就发现呢，各项的这个人口增长率反而是低于全国水平，而且是以他们性别比例为代表的所有的人口指标都是优于全国水平。 你不管反而比你管了还要好，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人家不管，那确实30年来发展得很好的，这说明大家是经历过一番所谓的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和这个实地的测试，才得出现在这么一个结论。 所以这个事儿吧，是一个很大的赌博，你可以这么说。30年前你要这么一拍板决定，决定了当时可能有我不知道多少亿中国人的这个肚子的这个问题，这个政策一旦定了之后非常非常难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代人这个一胎的这个政策，你今天即使说放开二胎，你也改变不了这一代人的这个状况。同样的，在今天如果说对于计划生育要进行任何的调整的话，你可能要看的这个时间轴就不是5年10年的问题，可能是10年20年乃至30年的这个问题。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突然发现问题不对，你要赶紧转弯，这个是转不过来的。 而且现在它没有全面的放开嘛，就 是 说还可以有个时间线让大家去观察。 所以这个就 如果一旦全面放开，你真的就回不来了。 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这次直接放开全面的这个二胎？我相信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就是说考虑到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万一做错的话，非常的会非常的悲剧。所以说，从政策的思路来说，可能采取循序渐进，哎，走一步看一步的这个角度比较保险。 所以这个消息哈森你们听到应该是舒口气，因为证明呢很多人本来是想来香港为了逃避这个生育政策没法生的， 这个恐怕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会不会减少一些双非。 我的看法就不是那么担忧，因为刚才跟你们两位就是讨论过，就是现在到今天那个生育孩子的那个问题已经大部分是操纵在这是个别的考虑里面，不是政策的问题。比方说如果你考虑过不能提供孩子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你不一定会生。现在就是政策开放之后，我也觉得人口会增长，但是不会爆发性的增长，因为大家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考虑，就好像自然界一样，就是你没有一个好的东西，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足够的教育给哪个孩子的话，你就算不会给你奖金的话，你也不会生孩子。 这是你说到这个哈，就其实体现有一个思路的差别。我相信在80年开始推行这个计划生育的时候，当时不管是中国从普通人还是从这个执政者的角度，思路还是觉得大部分的社会管理是一种命令的这个形式下来，他并没有考虑到个体的意愿选择乃至你的权利的问题。你看今天这样的个体的权利意识已经高度的发达了，大部分人坚信说我愿意生几个孩子是我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概念得到大家的认同。因此在这次放开二胎的这个，虽然说大部分人是一个鼓掌叫好的一个状态，我注意到有一位律师在微博上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从法律或者从这个宪法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允许有的人生二胎而不许允许另外的人生二胎，是不是有不公平的问题？这是一个公平的做法吗？你如果按照人生而平等的这个起跑线来说的话，你凭什么规定有的人就可以生，有的人就不可以生？ 这一句话回绝你，中国有特殊的国情，他们的道路。 对， 咱已经习惯了说九类人，刚才不是梳理了 是 九类人，你目前就已经是起跑线，跟人家不一样了。所以呢，大家可以说出非常非常多的道理，说你必须得支持国家的政策。但是现在你说权利意识方面，另外一点就是说，你说这个放开了单独的这个二胎之后，会不会让女性的权利进一步受到损害？比如说，更多的人所谓沦为这个生殖机器啊， 生育机器 就是受到男方的一些男权的思想，或者说家里一些传统的思想的影响啊，你必须得生了二胎，就让女性在这个职场上和在社会上的地位进一步会下降。大家呢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养育孩子，放在家庭身上，这是另外一点。 这个恐怕会是一个持续很久的一个辩论，关于生孩子对于女性的这个地位和权利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这根本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你想，即使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例子，俄罗斯啊，德国，刚才你知道我没也讲完哈，德国它的一个 就接着俄罗斯那个例子，德国呢，它的日耳曼血统现在都变得不那么纯正，因为德国人根本 有很多土耳其和摩洛哥的血， 根本就是被土耳其改变了他们。所以你看，很多的社会的那些人，当然你跟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不一样。刚才林和教授也说到，你说如果在西方国家，大家是以个人本位的，就一切是建立于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快乐和自由的身上。 是， 中国相对还是传统来说是家庭这方面的本位，但是你说就这个社会。生育率如果是负增长一直那么低的话，应该要想想是不是这个社会不适合孩子的成长。就是你应该怎么样去营造一个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你包括女性的将来一些在职场上面，在社会上一些地位，那是另外一些相配套的社会问题了。 这个真是，当你想鼓励生孩子的时候，你恐怕用行政命令是鼓励不来的，你只能够想怎么样让这个地方更适合孩子来生长。这一直有网友调侃说，如果你选择投胎模式的话，你很多时候如果选择中国的话，就属于比较困难的这个模式了。那我相信接下来大家考虑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把咱们的这个模式从困难模式起码变成中等的这个中等难度模式吧。哎，这个应该是大家可以考虑的哈。那是这个生孩子的话题，我相信更多的这个父母们比我更有发言权哈，也非常欢迎大家在微博上或者通过其他的这个渠道表达意见。因为我们这个理解啊，今天我们也是讨论这个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况。哎，这个真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以一句话来概括，生过孩子的人最有发言权。好，那在这个生育的这个话题之外呢，今天哈，在有一个英文的新词儿就出现了，哎，叫做 selfie 啊 ，selfie 什么意思？ 是 S E L F I E 哈 ，selfie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自拍。自拍就是自己给自己拍照，就是什么45度仰望天空啊。那现在当然很多都是用手机了哈。这个词呢，正式的成为了一个牛津词典收录的英文词汇。那其实新词儿在哪里都有啊，中文也有很多的新词儿，咱们的网民创造力非常的好。如果说今年要设定，现在已经11月底了，今年要设定一个中文的新词儿，觉得有收录进词典意义的话，您决定会是哪个词儿？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的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来说说你觉得什么词儿应该是收进大词典里面。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啊，今天你 selfie 了吗？就是今天你是不是用手机自拍了呢？这个 selfie 哈，已经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文词汇，被收录到这个代表英文正统的牛津这个英语词典当中哈。不知道以后大家英文考试会不会考这个词儿？ 而且被选为了年度词汇 啊！今天我们有话直说，就要来问问大家， 中文 你觉得中国的年度热词该选哪一个呢？ 候选的包括但不限于土豪星 啊，不要给人家吸范围嘛。 这个 还有呢， 喜大普奔、石动燃具、 大妈、 小伙伴哈，都已经算不上。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 好，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call in，我们来听到长沙的穆先生。哎，穆先生的声音好久没有听到了，穆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穆先生，您会选什么年度新词进入中文词典呢？ 也不是新词，我选的我觉得还是那个梦想，又或者如果说新词的话，就是中国梦。这个 中国梦 啊，您这个非常主旋律啊。 对啊。 也不是，我用娱乐节目的想法来想这个中国梦。包括今年不是中国好声音汪峰那一句，你的梦想是什么？你有梦想吗？这些东西完了之后，这边那个湖南卫视的快男也是每一个，好像每一个少年都叫做追梦少年，追梦赤子心嘛。 还好不是做梦少年。 对对对，就是好像感觉今年好像就是让包括选秀节目也是让大家重新有一种野心，有一种希望，对未来说你可以去梦想什么，你怎么样去实现它，就是不像以前一样 不是说你个人的梦想，是说国家要怎么怎么样。今年变成了每个你个人，你的梦想是什么？ 更关注到个人了。 嗯、哎。哎，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讲法。梦这个词哈，它不是一个什么新词儿，但是中国梦呢，确实在政治上是一个新的提法。但穆先生呢，又进一步的把它阐发为了每个人自己的这个梦想。 嗯、这句话，这一个词在年中吧，提的是挺多的啊。 嗯、对， 最近稍稍的被土豪金冲淡了一点。好，再来听听下一位， 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赵，哎，这是北京的赵先生吗？好像声音不太一样哎。您是赵先生吗？ 浙江的。 哦，您是浙江的，您是也是姓 的， 您是姓赵吗？ 姓郭。 哦，浙江的郭先生哈、 啊， 没有关系。嗯、这个郭先生您好，您会选什么词儿呢？ 我认为今年的乐词应该叫博弈。 什么？ 是什么？ 博弈了，博弈。 哦， 博 弈。 嗯。叫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普通民众的博弈。 哦，还是从国家高度来说的。 结果民众输了、 哦， 普通老百姓是输了，还是既得利益集团胜利了？ 您已经给出结果了，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那个三中全会以前，各种改革的呼声很高，各种改革的，就是国企改革啊、政治体制改革、啊、这种意向都有出来，但是那个三中全会以后什么都没有，国有企业改革是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避免谈了，所以说还是记者集团是他们是赢了，普通老百姓是输了，所以说这种是博弈 啊、哦，博弈。好，这明白了。浙江的郭先生，这个不光给出了一个词儿，还给出了他的定义，这个是老百姓输掉的博弈。好，这个看看大家是不是有不同的理解啊、接下来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哎，李先生，这个刚才有提到一个是梦， 中国梦， 中国梦，还有一个博弈，您会选什么词儿？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可能我选污染这两个词。 污染，嗯， 哦， 对， 雾霾。 因为我对雾霾，主要这个，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政府确实对污染的治理很下功夫，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体会并不是很大，因为大家看到水还是越来越脏，空气还是越来越污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污染的这个环境治理问题，应该还是更加的下大力度去整治，因为这种节奏人鱼和这种杀鸡取卵的发展方式，真的是害人害己。 嗯。好，哎，明白了。这个北京的李先生， 谢谢李先生， 这住在帝都感受就是不一样。 对，住在北京，最最一出门、嗯、最直接的一个反应，这个词 你都不用出门哈、啊，这个就进入到你家里来了。杭州的金小姐，金小姐你好， 你好。 哎，这个北京的朋友说是污染，那杭州的朋友难道要说淘宝吗？ 双十一， 双十一吗？ 您会选什么词儿？ 不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土豪，但是你说排除在外的话， 不光是您个人比较喜欢土豪，我也比较喜欢土豪呀。 没有排除在外，您、嗯、可以写这个。 哦，那我觉得这个很好，还是土豪我们朋友吧。 哦，为什么呢？您觉得这个土豪这个词儿它有什么代表意义吗？ 因为现在好像土豪就是自从那个。我个人认为是从那个 5S 出来以后就一下子更加火了， 是， 然后代表着土豪金，然后代表着就是那些什么暴发户很有钱啊、 嗯、 然后就是说大家要跟土豪做朋友嘛、 嗯、 然后英国那个 BBC 不是专门还为这个一个词做了一档节目的嘛，所以我觉得还蛮有代表性的。 哎，真是好，这个土豪，如果我觉得土豪更符合一个标准，就是说它符合这个新词的一个标准。 我们现在不说暴发户，就说土豪。嗯、 对它，我觉得在这个语言上面真的还是有挺大的这个意义的。你看，比如说梦啊、污染啊，包括前面几位朋友说的，这个都是常用的这个词汇。 嗯、 但土豪恐怕还是今年新出现的一个， 算是一个以前有的词，但是现在一个新的用法。 对对，没错。好，哎，北京的赵先生终于来了，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赵先生，您选哪个词儿？ 哦，因为我说一句闲话。 您说， 完了那个，咱们前两天不是说吧，外资最好进体育产业。 嗯。 昨天我看电视里， 嗯， 姚明凭着陪着的罗延东去看 NBA 比赛了。 哎，这是听到您的建议了。 开玩笑，再说。新词儿 啊。啊。 咱这岁数还真不说不来着，就说点去年用的最今年用的最多的词儿吧。 哪一个？ 安全和维稳。 啊， 你看中央三中全会最主要的不就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吗？是吧？ 嗯、 为了呢国内外维稳，保证改革开放平稳进行， 而且今年呢也食品安全雾霾影响人体安全， 嗯， 厦门那公交纵火，太原爆炸，浙江杀人等等，杀大夫，互联网上谣言，说明的安全很重要。 嗯， 20个病床呢需要一个保安，说明维稳很重要。而且呢，江独分子破坏，咱南海、钓鱼岛、海外还得维稳了，是吧？所以维稳安全词儿最多了。 嗯， 咱全媒体也最多了。另外呢， 嗯， 就说有人谣言说维稳啊，一年要上万亿。 嗯， 这不透明，咱真不清楚。 嗯， 但是呢，我就知道国安比赛呢。公安那个保安费呢，一年要1000万，是吧？对， 公安比赛，真是北京国安的这个比赛呢，这个我觉得他恐怕有他特殊的理由，就需要这个更多的这个保安，因为球迷相对来说比较热情一点哈。好，赵先生说的是安全，你看到目前为止说的这个安全、污染、中国梦、土豪还有博弈，哎。这个跟咱们听众可能这个 不同的年龄层次还有 接 触 有关系，大家倾向于 这 种时政的这个词汇，除了杭州的这个金小姐，哎，你看土豪，其实土豪这个词味道跟这个英国的这个 selfie 的这个推出有点像， 有点像， 都是有一点这个网络文化，包括年轻人的这种这种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一 个词汇。像这个 selfie 就是翻译成中文自拍也可以成为网络的这个热词啊， 嗯， 包括他们，我们来看看这个英国的他们一些候选的单词啊， 嗯， 啊，像比特币，最近 比特币啊，对， 或者是跟我们的生活可能稍微远一点啊， 嗯， 还有呢，像 showrooming 先逛店后网购，哎，这个我们没有一个单独的词， 哦， 但是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的， 淘宝嘛，咱们的就是淘宝嘛， 他说的是一个现象，先逛店， okay， 然后试完尺寸以后你再去网购， 哦，啊，咱们叫淘宝退货。好 ，OK， 感谢大家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